是你留给我的悲哀。 Oh, I 让我变得看不开。 Oh, I 让我自找伤害。 你把 胸口让我想大声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下面有请健康管家。 生活方面要提倡子午觉，晚睡早起，顺应自然。 这个方面啊，一定要听我的。这饮食方面一定要多吃一些鱼肉鸡蛋，不仅能够解热去暑，而且能够消除疲劳。 你要吃点绿豆啊、薏米啊、油麦菜啊，有助于消除湿热，补气生津。 听我的， 听我的，听我的， 听我的，听我的。 6月21号， 夏至经典969，关爱你的健康，陪你清凉一下。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你的多情充满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买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你的绝情充满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 城楼慢慢细雨和走过，凌云降落极茫然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2017年6月15号，2017 BIFF 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暨中国生活节在北京顺义新国展隆重开幕。活动由北京巨人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北京室内装饰协会、北京家居行业协会联合主办。 BIFF 不仅将成为北京高端时尚国际化家居展会的代名词，更将会进一步的推动家居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促进国内外的优秀品牌的交流与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引领中国家居消费升级。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前年开始，北京高考大作文开始实行二选一，而今年的作文有纽带和共和国、我为你拍照两个可选。那从北京大学评卷点也了解到，选择纽带这个议论文的学生超过了60%，大部分的学生呢选择议论文主要是因为高中阶段的议论文写作比较多，因此很多的学生可以轻车熟路。 根据介绍，在目前的阅卷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满分作文，但是请大家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那些所谓的满分和零分作文，那些呢都是有人模拟的。而根据了解，出于保密的原则，作文是不可能在阅卷的过程当中流传出去的。最近首都机场一架带分的航班上，一名女乘客因为好奇擅自开启了飞机舱门处的应急滑梯，导致航班取消，造成航空公司至少损失了10万元，而该乘客已经被处以行政拘留12天。美国的一家公司制造出了世界最大的电视机，那根据报道，这一款巨型的电视机屏幕为262寸，内置可确保环绕音效的10个9.1扬声器，还有带 4K 功能的媒体服务器，而电视机的价格呢更是达到了53.9万美元，如果需要安装的话还要另加3.85万美元。生产商称这是一个很费力的过程，因此整台设备重达800多公斤，而这样一个独特的新产品也将会在2017年的夏天开始上市。 忘了对待 up so high， 感受这个旋转的世界，忘了现在或未来，抓紧每个幸福的瞬间。夜深已经着火，还在犹豫的是谁，释放自由的梦，快乐自然去跟随，最疯狂的美， gotta have you every day，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 needle。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